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不管遇到什么挫折，都要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，每天给自己一个好的心情。大家好，我是苏慧伦。 世界只剩我在淋雨，想着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，无脑才搞得我无法呼吸。明明是好天气，却感觉下雨的情绪，我和你为何都我对不起你。转个弯到街上，一个人溜冰， 己像只骄傲的鸭子，不要爱的鸭子。可以不要你，都是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，习惯性只去你的心里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，在一个频道里疯狂找你，疯狂想你，疯狂看你。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什么都依你，却看清我自己。虽然我爱你，不许你再害自己，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。啊哈，去吧，没什么。可以不要你，

眼泪催眠，笑不能笑，哭不敢哭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朋友都说着不过失恋，但我却连呼吸都胆怯，能不能不爱了，因为爱太痛了，我痛得快死了，却无法把你忘了，能不能不爱了，爱情它太痛了，我痛得快死了，却无法把爱割舍，我不能睡，吃不能吃，睡不能睡，没有了你全都不对，我都学不会把爱敷衍，用笑容来把眼泪擦， 早上七点，哎呦不错哦，那么早起啊，早餐吃饱一点，今天也要好好打拼一下。我是周杰伦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，都在听。 北京、雄安、固安、涿州、盛芳、秦皇岛，2018土抹少儿教育六大城市八大校区同步招生，您孩子的艺术教育就是要挑剔。课程咨询电话：1500-103-2318，1500-103-2318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青春一点一点失去记号，用你的爱陪着我老，就算时间一年一年逝去如水，岁月如刀。下映少女羞涩的脸，我捕捉着你低垂的眼，想留住世界，留住美好，握你的手握住永远，哪怕未来一次一次风雨潇潇，用我的爱做一个岛，相守一生一世天长地久，你的温柔我的拥抱，哪怕青春一点一点失去记号，用你的爱陪着我老，就算时间一年一年逝去如水，岁月如刀， 你的温柔 你的温柔青春一点一点失去记号，用你的爱 用你的爱 陪着我老， 陪着我老， 就算时间一年一年逝去如水，岁月如刀。 找一个好男人，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，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，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，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，是梦想未来，感动了不完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勇敢，不管是否天涯两端，只要事情已够长，缘就不断，常常联络不准懒散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自然，像现在真诚简单，有时你要人商量，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。那天你变成女强人，我会记得你劝我要认真，无论再忙陪我聊聊心声，我永远记得今晚，我们回望是梦想未来，感动了不完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勇

我的心和他的爱情，你藏的晶莹，不相信，却有迹可循。想起曾经拥有你，长年里度过狂悲狂喜，可惜你要的是一个取暖的身体。原谅我选择自动放弃， 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，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，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。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， 映在画衣上。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，牡丹啊绣在襟边上。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环绕着山头银翅的蝶啊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。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。叶儿上轻轻跳动的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。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绣在襟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环绕着山头银翅的蝶啊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。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，一直不停唱。牡丹儿绣在襟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环绕着山头银翅的蝶呀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。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。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。今天是5月14号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32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3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4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2到32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各景区天气情况，蟹岛度假村在22到32度，盆景红海滩在17到29度，赤峰乌兰布统在20到31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吃菠萝上火吗？最近水果店街头卖菠萝的小贩很多，酸甜的菠萝看上去就想吃一口，但是菠萝性温，吃多了是会上火的。火气大的人应该少吃菠萝，因为菠萝属热性水果，而菠萝泡盐水并不能降火，只是能够消除菠萝含有的一种特有的酶，这种酶会引起扎嘴巴的现象。出现上火现象时呢，应停止食用菠萝，多喝白开水，也可以喝一些绿豆汤，以消除上火现象。过惯了市区的喧嚣生活，偶尔也想来几次不用离开北京，不用花费太多钱就能让大脑得到放松的旅行。登山、徒步、游湖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在北京一直有一句俗语叫不到圣连山，不知有千山。

默认离开，留我在天平里。 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对你说，你想要的肯定我多给了很多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越这么做，就让幸福做决定。爱你需要很多勇气，我知道我可以，想得太多反而不能够自己，回忆弥漫在空气中是如此甜蜜，还不能够让你动心。 交给你的心，过去的温柔让我颤抖，我还想着从此以后，是谁遇见谁，是谁爱上谁，我们早已说不清，是谁离开谁，是谁想着谁，你曾经给我安慰，

幸福去三清寂寞，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不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新东方总裁俞敏洪， 那种把自己看得太高的人，我们会说他狂妄。但是呢，一个自卑的人，一定比一个狂妄的人还要更加的糟糕。因为狂妄的人也许还能抓住他生活中本来不是他的机会，但是自卑的人永远会失去本来就应该是属于他的机会。